个梦，你转身的轮廓。啊，我不敢相信我在这里，我终于 爱，只为了你存在，总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都不要错过，痛快去感受，想一哭都值得用力。

谁为你而死守？是谁为你而泪流？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？是谁为你而担忧？是我、哦哦 突然 两部悲伤的电影。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。

冰冻。

那一次我唱

是因此生此间 我